Beijing Music Radio。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大望桥以及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汽车音乐会继续陪你在路上，让我们重新出发。好了，在每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1点，超长两个小时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又在今天同你见面了。欢迎通过两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哈，一种是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同时来发你的微信号，我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是2018年2月12号星期一，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绝对不要在武汉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为什么不同国家地区的汽车还有左舵车和右舵车之分呢？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督平台本月初运行，这周呢就将到春节的长假了。那么春节北京周边有哪些值得推荐的自驾游的好去处呢？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为什么不同国家地区的汽车还有左舵车和右舵车之分？在全世界60亿人口当中，右行之人口数呢是40亿，左行之人口只有20亿。那左边和右边的差异呢，是导致车辆有左舵和右舵之分。而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居然是和历史战争有关系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早先啊，在西方国家，骑士之间盛行一言不合就牵马决斗，他们大多惯用右手拿着武器，这样一来呢，靠左通行就能让自己的右侧离对手越近，意味着自己更加安全，而且更利于进攻。直到一战之后，欧洲除了英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变成右侧通行，但是一些曾经左行国家的殖民地还保持着左行的传统。在国内呢，基本上都是左舵右行，大家已经习惯这种车型和规则了。如果去到有右舵左行的国家或者是地区，一开始肯定不习惯，但只要适应个20分钟左右，你就会觉得开右舵和开左舵也没有太大区别，转换起来好像也没那么难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首先来揭晓的是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来听一听看其中有没有你的最爱呢。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Anna Brown Pay Bell We Run the Night。 第49名 许飞 Just Around。 第48名 吴亦凡我选择的路。 第47名 胡琳花草茶的夏天。 第46名 Sia Kendrick Lamar The Greates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 band of Ram Red One Miss Worldwide From Miami Morocco From Australia world. Dale. 刚刚这首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十位。来自 Havana Brown 还有 Big Blue 的这首 We Run the Night。 Havana 有着澳大利亚夏奇拉之称，那披说的激情呢，再碰上 Havana 的歌声，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四十九名歌曲，也是上周全新推荐，来自许飞的一首并不太陌生的歌曲 Just Run。 这首歌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信念注入、本性如初的许飞，爱音乐也爱运动，那音乐带来的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幸福之感。 当我在人群中弹奏吉他，就会有人围绕在我身旁，仿佛手中握着一根牧羊棒，一片片羊群看到我的思想。当我坐下开始哼唱，把诗抄在一张存在于思想的纸上，年轻的太阳也厚在了我的身上。我用脚步丈量世界的距离，汗水绘画屏风在我耳旁，我的身体像生了一对翅膀，不仰着任何力量兀自飞翔。踏上旅途一般的孤独，因为

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 第七位歌曲来自胡琳的《花草茶的夏天》。胡琳曾经是超级女生热门讨论的话题，在经历了音乐追梦之路大起大落之后，依然不忘初心，用心发声，也为歌迷带来优质的暖心甜歌。好了，继续翻山第46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the youth, ay, I am the greatest, ay, this is the proof, ay, I work hard, pray hard, pay dues, ay, I transform with pressure, I'm hands on with effort, I fell twice before, my bounce back was special, let downs will get you, and the critics a tissue, but the strongest survive, another scar may bless you, I don't give up, no, no, won't give up, no, no, don't give up, no, no, no, nah. Don't give up, I w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no, no, no, no. I'm 这位歌曲同样上周全新推荐，来自 Sia 的这首 The Greatest， 这是一首 pop 流行曲。澳大利亚巴勒歌女王的 Sia， 让世界惊艳的表演直射人内心深处，充满力量感。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待会儿回来继续为你揭晓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稍后回来。 用苦心打卡厨房里的娃娃，众人祝福你还记得吗？老师一丝不挂，如今一般不差，整天回忆着对资料夹。第一个部门主管叫做爸爸，你只要乖乖听话。第二个部门专门改造傻瓜，和你的书会考试的那么傻瓜。你是真傻瓜吗？你是笨的瓜吗？现在规划，结局不可融化，慢慢被我长大，你准备好了吗？现在必须做。 能在哪里跌倒，就在哪怕一下，面对挫折也都转眼花。咬紧牙齿假话，忍不下这笑话，生存纪律追求最大化。第三个部门不再在无计划，要你和现实打架。第四个部门人物更加复杂。 从不占有，爱从不抱。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首先进入到第二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周就到春节的长假了，有没有做好规划和打算呢？春节打算到哪儿去玩？如果不想离北京太远，那这儿呢有北京周边值得推荐的京郊自驾游的好去处。今天来推荐的是市区到怀柔再到汤河口这条路线的景区呢，分布顺序是雁栖湖、青龙峡、百泉山、石门山、紫云山、幽谷神潭、云蒙山森林公园，还有天元云蒙山。其中青龙峡山水壮丽而且层次丰富，百泉山和石门山的山上呢有奇景，而且山下风光柔美，紫云山呢则是深山林密，野味十足，它们呢都能为你带来味道全新的观光享受。另外呢，这些景区的门口都有度假村和餐厅。此外呢，从雁栖湖至汤河口的公路沿线都有农家旅馆，食宿也都相当方便，别犹豫了，赶快走起吧。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Natasha Bedingfield New Lights。 We got all the memories, so much more we can see. 第44名 周杰伦杨瑞代我要夏天。 第43名 SING 女团繁星。 第42名 刘力扬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第41名 Alicia Cara Wild Things。 So, hey, we brought our drum and this is how we dance. No mistaking, we make our breaks. If you don't like our 808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 got all the memories, so much 耳边这首歌曲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45位，来自Natasha Beautifield 的这首《霓虹灯》。Natasha 的处女专辑在英美两地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她无疑是21世纪英国流行乐坛的骄傲了。好，继续攀升第44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夏天，一首反季歌，阳光摇滚嘻哈也是周杰伦最独特的一种曲风，一开场就令人血脉喷张啊！炙热的阳光，烫脚的沙滩，还有满池的漂亮的泳装，你怎么能拒绝这样的夏天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操场上秋千，随着风摇 醒来，而你已走远。 星星星，像星星一样闪亮。操场上秋千，随着风摇曳，走过安静的校园。为什么总是放慢的脚步？ 为什么去偷偷看一眼？ 为什么去偷偷看一眼？ 你给我的感觉总是那么的亲切，梦醒了，而你已走远。 Sing 女团的繁星，谁说毕业了记忆就散场。 Sing 女团带来毕业单曲先锋上繁星，催泪唱响了不散的青春。好了，继续攀升第4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y, don't free my head and turn around, I'm begging you, don't free this moment in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刘力扬，近些年来在音乐、影视、时尚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电音领域呢，不断尝试和突破的刘力扬，这次再为歌迷送上全新创作的电音单曲。好了，继续攀升第4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来自加拿大女歌手 Alicia Cara 的这一首《野东西》。 Alicia Cara 19岁就签约唱片公司，那么这一首《野东西》呢，主要讲述了对于狂野的向往和追寻。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1位的歌曲，明天呢还将继续为你揭晓非常精彩的榜上金曲。汽车音乐会今天的第二个小时，继续来收听你推荐的歌曲。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驻，贪婪不会让消失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全力加速中让人关注，与冰雪起舞

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客站周边西三环苏州桥到莲花桥北向南方向，六里桥到莲花桥的南向北方向，莲花池西路西向东方向，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方向，以及广安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f you tell me I haven't met, there's some things you might regret.Like giving up on love too fast, chasing shadows from your past, future me I haven't met. There's gonna be some pain. It's good to feel something. 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刚刚只有开场歌曲是来自美国流行乐队 Echo Smith 的这首 Future Me， 未来的我。 Echo Smith 是真正的四兄妹组合，他们成长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音乐氛围很浓厚的家庭，多种乐器的演奏陪伴他们的整个童年，他们说是很多艺术家对于他们产生重要的影响，并鼓励他们走上音乐道路的。接下来让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双

就现在拥有自由的舞台。 充满激情活力四射的歌《吴莫愁就现在》，这首歌是吴莫愁从自身成长经历出发为活动写下的主题歌，同时也是他首次尝试创作的作品。怎么样，你还满意吗？好了，承载他的当然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了。接下来分享王心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歌曲呢以电子 Bossa 的概念，将吉他节奏采用 Bossa 的弹法，而使用鼓的时候则采纳了 House 的节奏，又弱化了这个节奏的强音，以配搭王心温暖的声音，更突出了慵懒悠闲的线条感。 锁不住双脚就走，想走到哪里就走，就让我带着富有的心流浪。好天气给的自由，不需要太多的钱就能重逢，金色的近在咫尺的梦。我这冲向远方的心满载了骄傲的坎坷，我将生出单薄埋葬了脆弱，留待好风去遍了角落，浮现途中的我，每日拥抱去了解的快乐。 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从小切入，让观众了解大师们何以将平凡的生活化为艺术的形式，在笔触、色彩、线条、墨韵中体验精神的感性显现，从而在图像中领悟艺术的真谛。时代美术馆正在举办美妙世界当代艺术展，展览将持续到下月25号。本次艺术展希望通过艺术家的视觉表达，给观众一种新的空间感受，把观者与艺术世界连接在一起。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Chelly Puss 的 How Long。 Terry Poos 因为翻唱很多经典作品在 YouTube 上发布而引起大家的关注，虽然以这样的接地气的方式成名，但其实除了天赋之外， Terry Poos 一直接受正统的音乐训练和熏陶。伯克利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他，从小就学习多种乐器，可谓功底相当深厚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歌曲，有请 Sammy 郑秀文带来这首《赌一五二》。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就对了。 汽车音乐会，欢迎你继续聆听，我是腾冰。好了，接下来带出的歌曲来自周迅，看海。 天的时间，扬起 次招训的看海。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新人，海南。今天来听听她的爱拉拉。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女孩子，有的时候乖巧可爱，有的时候又大大咧咧，有的时候很独立，有的时候呢却又很依赖。她总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对于爱情不自信，总是不停地猜爱还是不爱呢？决定不了的时候就会投硬币或者是掐花瓣，就好像是花瓣充满了神奇的魔力，能够印证她对你的爱。好了，就来听听海南的爱拉拉，表达的就是小女生对于爱情的不确定。 如果她多没洗干净就去看电视，如果现在被你发现肯定会生气，花了好多时间写我的日记，也许你会觉得我很孩子气，只要和你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你